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38集。 天光渐次透过云影，山谷中长烟荡然一空。程前在原地跪了不知道有多久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爬起来，起来又应该去哪儿。他脑子里一会儿是大雨夜里师父为他遮雨的情景，一会儿是扶摇山上师父摇头晃脑念经的情景，一会儿满脑子的扶摇木剑自顾自地联系在一起，不管他想不想看，都在那里来回演示，最后都落在一片莽莽苍苍的世道上，茫然失护的措手不及。程前就像一只刚刚提心吊胆试飞了一圈的雏鸟，满心欢喜地想要回来讨个称赞，却发现自己的窝已经没了。而从今往后，他就算能通天彻地翻云覆雨，也再讨不到他想要的那份欣慰的称赞了。程前不想承认自己害怕，他认为自己只是孤独。这时程前才发现，他太需要一个仇人了。只要有了那么一个仇人，他就能在未来10年、20年乃至一生的时间，都为自己树立一个清晰而强大的方向。他可以从仇恨中汲取无边的力量，靠着这种力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可是没有，师父似乎已经看透了他，料到他在最无助的时候会本能地选择什么，因此防备得滴水不漏。木春真人与蒋鹏，与那不知名的北明君师祖，与什么四圣五圣的恩怨，他没有透露一个字，所有的故事都被他塞进一个铜钱埋进了土里，连一点可供仇恨生长的渣都没有给程前留下。用心良苦地逼着他丢掉所有的拐棍，哭完自己爬起来。同时木春真人还给他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尾巴，嚎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水坑。以水坑目前的智力，还不大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。他饿得前心贴后心，先是到处寻找师父，找不到，只有一个师兄，师兄还不肯理他。就算他天生皮实，没什么小性子，到了这一刻也终于不堪忍受了。水坑发现自己哭了一会儿也没人管，便只好自力更生，泪流满面地抱起师父变出来的木剑啃了起来。等程前回过神来想起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利用仅有的五颗乳牙将木剑一侧啃出了好几个坑。天妖一口乳牙也生得这样刚烈，果然不同凡响。程前连忙撑着酸麻的膝盖踉跄了一下，方才爬起来掰开水坑的嘴。 吐出来！ 水坑冲他吐了两片木屑。然后他被师兄拎到一条河边，给按着脑袋强行漱了口。水坑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三师兄无理取闹的一面，顿时不干了。程前瞪了他一眼， 不许哭。 水坑尖叫着抗议，程前铁石心肠地任他叫唤，眼皮也没掀。水坑默默地在旁边抹了一会儿眼泪，很快就发现哭也是白哭，师父不知去哪儿了，这里只有他和三师兄两个人，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。于是他也很想得开，止住了抽噎，老老实实地安静了下来，期待着师兄能良心发现给他找点食吃，哪怕捉条肉虫子也可以呀。程前将被水坑啃掉了一个边的木剑抢救了下来，在水里洗刷干净，他没心情哄小孩，将他放在河边 严肃地警告： 在这坐着，别乱动。 说完，他挽起裤腿下了水，笨手笨脚地试着抓鱼。水坑别的优点没有，唯有识时务一条可堪称道。立刻从他的行动中判断自己这顿饭有着落了，于是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地在河边等着，好像一条训练有素的小狗。但是鱼不是那么好抓的，程前在家时就没干过上房揭瓦下水摸鱼的事儿，到了门派里更是不可能，对于这些事儿毫无心得。那些满身鳞片的东西几次三番地从他手里溜过，偶尔还有故意用力摆尾的，坚硬的鳞片几次划破了他的手。天色渐黑，水坑等不下去了，他终于又渴又饿地蜷缩在岸边睡了过去，一根手指还不由自主地含在嘴里。程前赤脚躺在冰冷的河水里看了他一眼，一无所获地直起弯得酸疼的腰，低下头舔了舔手上的伤口。 师父还说我有一天能腾天潜渊，可现在我连一条鱼都抓不到。 他不知道这忘忧谷中哪些植物有毒，不敢贸然去摘那些果子和树叶，也不敢贸然去挑衅飞禽走兽，因为手无寸铁，谁是谁的家餐还不一定。他一天到晚谁都看不上，总感觉自己是未来的绝世大能，却连一点吃的东西都弄不来。这时，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，周遭静得让人有点心慌，远处山林中渐渐传来野兽咆哮。程前侧耳听了片刻，蓦地一皱眉，三步并两步地上了岸，将睡得迷迷糊糊的水坑抱起来，同时捏紧了手中木剑，盘算着该找个什么地方安全过夜。只是眨眼的功夫，那些好像海远的野兽咆哮声就近了，此起彼伏于周遭，好像一片四面楚歌，让程前的神经紧绷了起来。程前不敢再迟疑，提着水坑往河水上游的方向跑去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就在这时，密林中突然窜出了一条黑影，笔直地落到了他面前，挡住去路。粗重的喘息声在黑暗里越发清晰，绿油油的眼睛险恶地盯着这两个细皮嫩肉的孩子。程前猛地刹住脚步，后退半步，横剑胸前，而后四下传来窸窣动静。眨眼之间，好几条大狼从各处窜了出来，将程前和水坑结结实实地围在了中间。这些狼每一条都有小马驹那样大，盯着他们两人的眼神全都是直勾勾的，獠牙森然。水坑一声也不敢吭地蜷缩在程前怀里，此时他那相传程席子腰后的一半血统对狼群没有半点威慑力，想必他就算是什么上古神兽，此刻也不过是个没断奶的小崽子而已，这些牙尖嘴利的大畜生根本不怕他。程前在群狼环伺间面无表情地提着木剑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些畜生面前露出分毫的惬意，一时片刻的松动也足够被大狼们将他和小师妹撕成烂布条。程前手腕微微一抖，摆出扶摇木剑的起手势，同时低声对怀里的水坑说： 你的翅膀呢？我们飞走。 水坑听了这句话，小脸都憋红了，但也不知道是他饿得没力气，还是被大狼吓得一时掉了链子。只听啪一声，他背后只长出了一对巴掌大的细弱翅膀，扇动起来约莫就能当个不好使的扇子用。 不好。 果然 那头狼一见水坑的翅膀，就立刻洞察了他无力的伪装和目的。他突然俯身，低低地咆哮了一声，好像一声令下。程前在他俯身的一刹那，手臂上的肌肉已经绷紧到了极致。接着，他听见身后刮来一阵腥风，程前想也不想的一旋身，将鹏程万里第三招变招纵向递出，破破烂烂的木剑蓦地划出了一道凌厉的弧，精确地避开了那畜生爪牙，狠狠地捅在了大狼下巴上。他的剑法确实是下过苦功的，起码就他练过的两式来说，比他不求甚解的大师兄强多了。头狼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，再次下了命令，两侧两头大狼立刻分别从两面冒了出来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堵住了他的退路。程前本来被委屈、伤痛和自暴自弃折磨了个半死不活，此时直面那大狼贪婪的目光，他满腔怒火终于被一股脑地逼了出来。冲动之下，程前硬碰硬地迎了上去，而这一番冲动却误打误撞地正合他方才百试无惧的心得，心法与剑法相得益彰，破破烂烂的木剑硬是激起了一束锋芒。鹏程万里招式未老，他剑柄陡然离手，蓦地转成了他一直练着玩的海潮剑，以手肘抵着剑锋，不闪不避地撞入一头大狼的嘴里。锐不可当的剑锋与獠牙悍然相撞，程前的袖子顿时碎成两截，从手腕到手肘处刮了一条半寸深的伤口。那狼嘶声惨叫，程前那不怎么结实的木剑也就此断了。而第二条大狼此时爪牙已至，正抓向水坑的头颈，程前迅雷不及掩耳地将抱着水坑的手换了一只，不顾剑已断，剩下半截也横扫上大狼的鼻尖。狼鼻尖遭到重创，仰面倒去，同时也将程前撞得往后滑了三四尺。程前伤臂的血水立刻糊了水坑一身，血腥味刺激的小女孩脸色惨白，她全身颤抖，好像害怕到了极致。程前还没来得及安慰，便觉手中的女孩一重，下一刻他人已经被提到了半空。水坑在这个节骨眼上展开了他那时灵时不灵的大翅膀，迎风举翼的天妖连缓冲也没有，直上直下的往天上扑去，鼓起的风将那头狼掀了个跟头。头狼显然没料到还有这一出，当即恼怒的咆哮一声，纵身跃起，想去抓程前的小腿，可惜已经够不着了。头狼颓然落地，愤愤地在原地转了几圈，心中杀意未散的程前居高临下地借着月色对上了头狼的眼睛。那头狼一怔之下竟僵在了原地，片刻他微微收回前腿，似有瑟缩之意，呜呜地夹起了尾巴。水坑带着程前并没有飞太远，他毕竟年纪小，刚过山谷就脱了力，两人一起灰头土脸地摔在了山坡上。程前咬着牙拄着半截木剑爬起来，又从衣服上撕了一块木条，草草地堵住了流血不止的胳膊，以免招来更多的野兽。他要生火，要找吃的，要选个能过夜的地方，还要随时警戒周围的环境。此时他手上伤口锐痛，沾了一身凄冷的露水，身边还带着一个不能自理的小师妹。走在危机重重的忘忧谷里，程前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去琢磨师父和那些魔修们的爱恨情仇，也没空孤独迷茫了。当务之急，他必须从这片不知有什么的山谷里走出去，把掌门印和小师妹一起送回门派里。东海之滨，海上那场风波过后， 青龙岛的人才终于姗姗来迟。由于师父从没给徒弟们说过青龙岛上的人是个什么组织，也从未给弟子们介绍过谁是什么大能，严征明根本没有见礼或者巴结的想法。风浪没有平息，他已经命道童们将大船上载的小舟全都放了出去，下海捞人。李云和韩渊全都聚集在船舱里，一起动手将城前行李里那堆不离身的书全都给翻了出来。严征明一边驴拉磨似的焦躁地在原地转圈，一边指手画脚。 找关于符咒的，韩渊，不用翻那一摞，那边的他还没有拆捆呢，不一定看过。哎呀，快点儿！ 哎呀，别催，我好像看见了。 李云举起一只手， 哎，大师兄，你看是不是这个？ 严征明立刻将自己手里的书扔在了一边，凑上来一把抢过去，对照着书上关于追踪符的说明仔细看了一遍。 什么破玩意儿？是这本吗？ 哎，上面说了什么？ 上面。 这时，门外突然有一个道童气喘吁吁地闯进来，打断他。 少爷，有一位真人找你。 吵什么？人都丢了，忙着呢。 严征明头也不抬的一摆手，然后对李云和韩渊念出了书上的注释。 这上面说是刻符咒的人和那追踪符咒之间有感应，那东西我亲手刻的，刻完就跟放了个屁似的，感应什么呀？ 李云听了这话，脸色一变。 师兄， 别吞吞吐吐的，要说什么？ 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当时那个追踪符可能是不成功的？ 严征明愣住了，好一会儿才讷讷的道：“ 但是小铜钱。” 他懊恼的在自己额头上掴了一掌。 哎，都怪程前，天天端着个虽然不显山不漏水，但是我很靠谱的臭架子。弄得我当时居然想也没想就相信了一个刚入门的小崽子。程前那混蛋要是真靠谱，现在能不知所踪吗？ 这时又有一个道童跑了进来，手里拎着一条破破烂烂的缎带，大惊失色。 少爷，他们捞上了这个。 李云瞳孔一缩，一把抢过来。 这是我在小师妹腰上绑的，中间的追踪符不见了。 几个少年在船舱中不知所措的大眼瞪小眼儿，忽然一个女人粗声粗气地插嘴道： 追踪符？什么追踪符？ 李云一回头，看见了那落汤鸡一样的唐婉秋真人不知什么时候到了他们船上，正打量那根缎带。 他来干什么？ 李云有点愕然，只晚辈里招呼： 唐真人。 严征明狠狠地剜了一眼第一次通报后被赶出去的道童，两步越过李云，堂而皇之地将黑锅扣给了自家道童。 前辈来了怎么不通传？要你们干嘛用的？ 唐婉秋摆摆手，似乎不怎么在意。他将那绸缎布条从李云手中抽了出来，沉思了片刻。 这不是领事的东西吧？ 这个节骨眼上，严征明哪有什么耐心和他闲聊，可唐婉秋大小也算是个前辈，不得不应付，他只好压下眉间焦躁。 这是我们小师妹的，她年纪还小，我们出门在外怕她走丢，挂在她身上以防万一的。真人见谅，家事眼下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要不您先进来喝杯茶。 后面那一句他没管住自己的嘴，说出来感觉和逐客令差不多。好在唐婉秋本人心思也并不细腻，好像一根直来直去的女棒槌，压根没听出她的失礼。 我看你们还是别找了，就凭你们几个刻出来的符咒，早就被那两个大魔头炸成碎末了。 哪壶不该提哪壶，这女人是特意跑来给我们添堵的吗？ 以貌取人，有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一个连自己形象都不顾忌的人，特别还是个女人，除了有隐情的，否则多半都是唐真人这种特立独行，从不看别人脸色的。严征明看着唐婉秋那张下巴比脑门还宽的四方脸， 心里涌起十足的烦闷，盘算起如何将他尽快打发走。他还没琢磨好如何开口，那唐晚秋却好似比他还要不耐烦，连句客套和安慰也没有，直入主题。 青龙岛岛主命我来请你们上岛，跟我走吧。 李云是知道自家师兄那狗脾气的，唯恐他出言不逊得罪了唐真人，忙上前一步低声提醒。 师兄。 然而出乎他意料，严征明既没有当场跳脚，也没有勃然作色，他垂着眼皮思量了片刻，问道， 岛主为何屈尊要见我们这些后辈？难道是认识家师？ 唐晚秋浓眉一挑，每一根眉毛都仿佛在说废话，不然呢？严征明心里狂跳，忙道， 可是家师方才不知所踪，能否请岛主帮忙？ 已经在找了，走吧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